拆封我的心，我的心总是那么多情，为了爱我将涛声当作礼，别说我不懂你的心情。将晚霞当作礼，静静地等着你的来临。Oh yeah, baby, 多年以后让我再想起，想起你和我爱情的故事，青春的岁月换成的记忆。 我的心也被暖开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阳光洒满金色的爱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，风从海

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相信我。